挑战赛的决赛是在周五晚结束的。次日周六晚是荣耀职业联盟第九赛季常规赛第37轮，也就是倒数第二轮的比赛。一部分战队的成绩在这时已经成了定数，不可能再有什么变化，但也有个别战队还在为季后赛的席位或是留在联盟中的席位而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结果就是这样，关键的比赛日却铺天盖地的都是有关挑战赛最终结果的讨论和报道。星星真的创造了奇迹，整个荣耀圈都在津津乐道这件事。而后周日，叶修退役后的可怜遭遇被媒体曝光，引发一轮的关注和讨论热潮，荣耀圈的街头巷尾都在对这个八卦议论纷纷。媒体这次是一边倒的倾向于叶修，特别仗义的围攻家世讨要说法。在广大玩家群体当中，家世更是受尽唾弃。职业圈本身也高度关注此事，多家媒体通过电话、QQ 等方式对多名职业选手进行了采访，让他们谈谈对此事的看法。 这是耻辱。 已经提前一轮确定拿下常规赛第一的霸图战队队长韩文清愤怒地表示， 以叶修在荣耀圈的地位竟然会落到这般田地，我想所有职业选手都会对家世战队感到寒心。 蓝宇战队队长于文周表示， 毫无疑问，叶修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微草战队队长王杰西说， 不应该。 轮回战队周泽凯说。各大战队接受了采访的职业选手像是事先商量过似的，众口一词地对家世进行着严厉谴责。家世战队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作为圈内最权威的电竞之家，在周一版的电子竞技周报上毫不吝惜版面将此作为了重大新闻报道。倒是刚刚结束的第37轮职业联赛中的重要比赛，只是在头版的旮旯里随便通告了一下结果而已，比赛的详细内容那更要翻好几页以后才会看到。占据显眼版面的通通是有关挑战赛以及叶修家世的相关报道。电竞之家的报道绝不是危言耸听，急匆匆宣布新闻缄默后躲起来的家世，此时在人们眼中就是做贼心虚的缩头乌龟。从媒体到玩家，各方面都在向他们不断施加压力，但是这一次的家世却是异常顽强，未做任何危机公关。家世俱乐部的大门口终日紧闭，聚集在俱乐部外的玩家根本捉不到任何一个和家世有关的人员，谁也不知道家世现在在打什么主意。家世的消极让很多人从中读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喧闹又持续了两天，周三晚一条消息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有人声称在 S 市看到家世轮回两队高层的会晤。家世是要干什么？这条未经任何证明的消息飞快就引发了人们的联想。在这种时刻，家世战队和其他战队的接触显得十分微妙。家世是准备自暴自弃开仓大甩卖了吗？消息传得很快，立时有记者向轮回俱乐部征求此事的真假。结果轮回战队倒是爽快，痛快承认他们确实有和家世进行接洽，但是实质性的内容轮回却也没有透露分毫。直至6月6日周五版的电子竞技周报发刊，家世依旧没有解除新闻缄默，对于粉丝的各种呼声和要求也完全不予理会。6月7日是本赛季常规赛的最后一天，结果就在这一天家世解除了新闻缄默，而后发布的第一条消息就是一颗重磅炸弹，家世俱乐部挂牌出售。家世老板陶轩委托他的发言人声称，在风风雨雨经营了家世这么多年以后，他感到身心疲惫，觉得是时候换一种生活方式了，所以他决定出售家世俱乐部，希望接手人可以率领家世再创辉煌，而他本人 将永远是加氏战队的头号粉丝。话说的冠冕堂皇，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这一次的危机，加氏撑不过去，也不打算去撑了。老板加氏已经准备舍弃加氏，自行跑路了。可是现在的家事是那么容易就出得了手的吗？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危机公关的家事，料是越挖越多。现如今的家事已是声名扫地，昔日王朝的光环也救不了他们。他们身贴的遭人唾弃的标签，而且还没有职业联赛的资格。可是除开这些的话，单论各项硬件设施，家事却依然是荣耀圈中的一流。而这则更加加重了出售家事的复杂程度。说简单点，家事的硬件华丽依旧，但是软件却已经一塌糊涂。而软件才是真正代表家事这两个字的价值所在。现在软件已经被毁坏，没有人会对这再有需求，而硬件设施各方有需求的完全可以各取所需。家事和轮回已被证实的接洽，恰巧就在说明这一点。轮回战队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买个家事回去，他们接洽家事是对家事有什么兴趣？选手角色？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后，家事的粉丝有些惶恐了。这哪里是挂牌出售啊，这分明是解散战队后的开仓大甩卖呀。经过这样的处理，家事这一名号最终还能留存下来？这对家事粉丝来说才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事儿。家事无论是好是坏，都承载着他们无数的寄托，这一点是始终不会改变。发生了这样的事儿，让他们觉得惶恐，毕竟没有人希望自己支持的战队是这般模样。有的人因此而离去，但也还是有人留下，他们希望看到战队重新再站起来，他们可以永远陪在一边。但是现在家事竟然面临解散，家事的名号竟然可能要消失，他们倾注了多年心血所支持的为之呐喊的那支队伍就要这样不复存在了。不，消息发布出来刚刚没多久，家事俱乐部外就聚集起了大量的人群，他们远比那些向俱乐部讨要说法的粉丝要疯狂。时间仓促，他们来不及做太多准备，只能用一声又一声的呐喊来表达他们此事的心情。他们不希望俱乐部被出手，无论怎样，他们都希望可以和战队一起走下去。